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子昂啊。听到这首熟悉的歌曲，相信是大家都明白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什么了，这就是俄罗斯世界杯啊。俄罗斯世界杯已经是接近尾声了，但同时也是接近了最关键最精彩的部分。这一个月带给了很多球迷无限的激情，或许也有惆怅，或许还有热爱，为自己的球队呐喊加油，也为很多球队黯然神伤。那这一场场比赛，无数的精彩瞬间，撩拨心弦的时刻，如果说没有足球解说员的存在，一定会逊色不少。那在俄罗斯解说世界杯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他们的视角和我们球迷们有什么不同？如何将一场足球比赛讲解好？今天我们就邀请到这方面的专家来和我们一起聊聊足球解说背后的门道。为你有幸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央电视台足球解说员，参与了2018俄罗斯世界杯解说的解说员曾侃，以及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体育播音主持研究所专职研究员徐丽老师。欢迎二位。 子昂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行现在北京早高峰中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欢迎二位哈。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其实跟我们的目前的生活是非常贴近的啊，因为现在整个世界杯的话题啊充斥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社会生活当中啊，就算我们不是熬夜看球的，有没有熬夜看球的习惯，我们可能在朋友圈中啊，在平时这个早高峰咱们上班的这个讨论中啊，刷新闻的时候也都会刷到相关的消息啊。熟悉世界杯的这个球迷朋友都知道，我们今天的嘉宾曾侃是刚刚从俄罗斯的这个解说前线回来啊， 昨天的这个时候刚刚落地北京， 是前天的这个时候还在俄罗斯，应该是在工作， 没错。 所以说很多朋友前段时间应该是刚刚听完你解说的世界杯赛事，对你的声音也是很熟悉了哈。那在今天凌晨2点是结束了一场精彩的对决，咱们今天在直播间里现场给大家带来一点福利，点评一下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呢在家里边看的，法国队时隔12年之后再次进入到了这个决赛当中。我觉得从技战术的这个角度呢，当然会有各方面的见解，但是我觉得很多传奇的这个部分，双方球员加起来14个人都在英超里呢踢球， 是 太熟悉了。然后当中有一幕会让大家感觉到很有感慨，费莱尼跟博格巴这俩现在是各为其主，但是在俱乐部当中呢，这是在同一支球队里 都是曼联。 另外其实我觉得很感慨的是什么，就是比利时队的助教亨利，这是法国传奇前锋。 对， 所以我当时在看到这个镜头的时候，我觉得哇，过去这么多年，我们小时候看98年世界杯的时候，当时亨利才多大，点球大战的时候是不敢看点球的，但是现在独当一面了。所以真的时间过得太快。 确实，这是从这个情怀的角度哈，给我们点评解说了一下这场比赛哈。那这次世界杯，说实话我经常听哈，但是我没有数过曾侃一共参与了多少场比赛的解说。 我这次呢解说比赛呢是10场、9场这个小组赛，1场是1/8决赛，就是西班牙打俄罗斯那场比赛呢，没想到我们一开始想的是我这次世界杯报道解说的最后一场，结果给来了一个 点球大战， 第一次加时，本届世界杯第一次加时，本届世界杯第一场点球大战，当时是在卢日尼基体育场，现场是8万人。然后呢，另外还有一场是法国跟乌拉圭的这场1/4的比赛，当时是在场边做了一个赛前和赛后的直播连线。 确实这两场比赛应该也是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了吧。 对啊。 我们都知道啊，一会儿我们会给大家现场带来这个俄罗斯和西班牙的这个解说的音频哈，昨天我们也准备了一下哈。相信我们的另一位嘉宾啊，大家呢可能虽然说对这个名字不熟悉，但是我现在所有的解说员哈，体育 工作者的同仁们，我相信应该都 我们非常熟悉， 是都看过您的书哈。我们另一位嘉宾徐丽老师，其实也算是曾侃的老师了，说实话也是我的老师哈。我们了解到您是从事着这个播音主持的教学工作，而且也开设了体育解说方向的选修课。那么这次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和比赛解说，我相信您也听了。那咱们要不要现场点评一下曾侃的表现呢？ 我很紧张，我很紧张。 曾侃其实这届世界杯我个人表觉得还是表现非常不错。 行。 但是不要骄傲啊，不要骄傲。 绝不骄傲。 实际上就是大家如果这个就是关注到网络媒体的话，其实实际上现在可能曾侃是这个大家在网络上就是对曾侃讨论的是比较热烈的啊。但是对于一个解说员来说呢，就是能够得到大家的这种关注，我觉得首先就说明就是曾侃的解说还是被大家就是认可了。 是的。 啊，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其实我也在听，我觉得每当这个场面上出现进球的时候，除了这个进球的动作比较精彩之外，更让大家提神的就是曾侃同学的咆哮。 我是第一没想到时隔多年还能听到老师的点评，既紧张又感觉到特别亲切。 对，实际上可能大家还不太了解这个曾侃的背景。其实曾侃真的是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体育解说员来说，他的这个底子是非常好的。大家可能就是知道曾侃的声音比较好，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曾侃可能之前其实还是一个这个职业化的球员了，算职业化的球员吗？ 也不能算，应该算是就是接受过一些青训的训练，但是距离这个真正的咱们职业联赛还差了很远。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那些年，包括在中学、大学，就是这些训练的话，确实给我至少足球理论和实践知识打下了一些。而且我正是那会儿，是这个在踢球的时候，当时就萌生一个梦想，因为知道以我的天分要踢职业联赛绝不可能，但是能不能够通过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见证和参与中国足球的发展。 对，是的。我们也是对两位嘉宾有了一个简单的了解哈。我们的徐丽老师也对曾侃的这个解说做出了赞许，相信曾侃现在是更有底气了，能跟大家聊得更好了哈。 足球解说背后的门道，巴西被称为足球王国，甚至在巴西，汽车遇到踢足球的孩子都需要给孩子们让路。巴西队曾在1958年、1962年、1970年、1994年、2002年五届都拿到了大力神杯，说世界第一也是当之无愧的。通常球迷都喜欢叫它五星巴西。不过很多球迷都表示2014年和今年的世界杯巴西的表现差强人意，但是仍然期待他在之后的比赛中的表现。 我们的网友也非常的热情哈，提出了很多这个相关的问题。网友亲爱的怀说他一直对足球解说员有种特别佩服的感觉啊，感觉外国人都长一个样啊，尤其是好多名字特别容易混啊，比如说什么什么松，什么什么奇， 对，冰岛的啊， 对，但是解说员们却能分清谁是谁，而且都能叫出名字，认出特点，甚至连背景也知道。我相信术业有专攻嘛，成为一名解说员有很多这个需要把握的功课，需要做的功课哈。那么我们也给大家来简单讲一讲这些功课都是怎么做出来的 啊。首先呢，脸盲这个事儿是属于全世界范围之内的这个大家都会有的这个通病。但是呢，我们因为地方面平时看的多了，如果到了现场，因为现场是咱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环境呢？就是我们是在这个解说席上面，解说席上呢有一块小屏幕，这个屏幕大概多大？就跟比我们的现在可能这个通用的电脑屏幕还小点儿，然后呢，我们是基本上是要看着现场在说，所以在场的22个人离我们这有100-200米远，我们是看着现场在说，所以呢，对这名球员可能看个背影都不用看脸就知道到底是谁。 对， 这主要是因为你首先你得做这个准备工作。像这次世界杯呢，我是从3月份开始，大概就知道我会解说可能哪些场次，我就把这些球队的他们世界杯预选赛打的这10几场的肯定都得反复看。然后呢，这些重点球员到了这个俱乐部的比赛当中，他们是什么样的表现，也肯定都得反复看。最后你就知道了，这镜头一扫过，谁都很明确。但是名字这个东西的确有时候会很崩溃。比方说，我平时解说德甲比赛，多特蒙德原来的那个中后卫帕瓦斯塔索布洛斯， 完了以后呢，你汉堡队这边还有帕帕多普洛斯，这些都是让人很崩溃的名字。 嗯， 实际上在那个这个很多老的解说员也有一些办法来辨认场上的队员。 嗯， 我记得有一次看这个宋世雄老师写过的一篇文章，就是他说他当时怎么来辨认运动员呢？实际上运动员在这个场上比赛的时候有很多自己的小动作。 对 啊，我记得他当时提到过，就是中国队印象里好像是荣志行，可能有些朋友会管他叫荣志行。 嗯， 啊，因为他最后那个字是一个双人旁一个行走的行。他说这个运动员在罚角球的时候总是习惯性的拿手抹一下脸啊，他就拿由这个动作他就记住了这个运动员他到底是谁。 哎，还真有这样。你比方说 C 罗的这个带球动作很有特点， 是 一看咱们都知道。 对，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些这个运动员的过人动作最后会以他的名字来命名，比如说这个骑士回旋， 嗯，啊，对， 骑速回旋，或者是这个马赛回旋。 嗯， 但马赛回旋可能具体的我不知道是以名字命名的还是以 就是他是当时就是这个他动作做出来之后然后咱们就这么叫。名字很多，比方说当年98年世界杯当时墨西哥打韩国，我们都记得就是墨西哥的布兰科， 嗯， 夹着这个球从两名队员之间就跳过去了，布兰科跳。 对，布兰科跳。对，这个我也很有印象。 对，体操的这个名字，但是哎这个他就出来了。 哎，对。然后呢这个另外呢就是解说员经常会在国外的网站上去搜索信息。 没错。 比如说我们听说就是很多这个现在我们知道的像詹俊啊或者是很多的解说员，实际上他有的时候那个他经常会浏览一些外国的这个东西。我记得张斌，中央电视台的张斌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你的皮包里边，你的文件包里边永远要放一本就是在中国市场上买不到的书，只有这样你才能掌握就是老百姓们想知道的更多的信息。 哎，讲到这边我觉得确实这一次在解说的时候呢，因为到了这个前线前方就会发现国际足联他英文版的这个材料包括说 ESPN 等等做的非常的全，所以这些国外的同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啊，是，所以说其实解说员有时候他的这个精彩的解说哈，也来源于其他体育同行提供的或者说不是为他准备的但是也是为大家准备的这样的一手的新鲜的全面的资料哈，离不开这个背景的这个准备。其实我一直想问哈，这个一直是也很好奇的，说我们现在说体育解说包括足球包括整个体育产业可能是越来越火了， 嗯， 啊，但在以前我是说最以前哈，我们都知道从很久以前就有古代奥运会啊这样的一个竞技赛事，那时候会有什么体育解说吗或者说什么竞技解说吗？这个解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这得是徐旭老师来了回答。 实际上在现有的文献资料里边呢，这个体育解说就是现代的体育解说实际上和广播是有着不解之缘的，从某种角度上讲是这个怎么说呢，是体育拯救了广播。 嗯， 因为在大家都知道现代广播是诞生于1920年。 嗯， 在1920年的时候呢，那个广播跟现在大家的这个印象里边不一样，说咱们现在车载一个收音机基本上不占什么空间。 嗯， 如果大家在网上搜索的话可以搜到那个时候那个汽车的这个车载的这个收音机相当的庞大，而且还带那种留音机用的那种大喇叭。 啊， 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广播诞生的初期基本上没有人喜欢用这个东西，就是大家觉得我拿这东西干嘛呢，我要听新闻我可以看报纸啊。但是那个时候在1920年左右的时候，现代体育在美国在西方是非常兴盛的，而且两个项目是特别兴盛的，一个是赛马一个是拳击，然后很多的人都想到现场去看这个比赛。但是呢因为这个现场呢空间有限，所以很多人呢就是他即使有钱但是他也进不到场地里面去。这个时候这个广播的销售商就看到了机会。嗯，他就跟那些徘徊在运动场外边想进去的人说，你想看比赛吗？你想听比赛吗？你进不去，但是我有办法，你用买票相等的价格，就是你买一张票也是花钱，你买一个我的收音机也是花钱，但是你买我的收音机呢，你在哪儿你都能听比赛 反复。哎， 对，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很多人于是就开始这个就开始采购这个收音机，然后就围坐在这个运动场边上收听比赛。而在这个时候呢，在这个比赛里边，比赛赛场里为这个广播销售商提供有声语言服务的这么一个人， 嗯， 就是最早期的 体育解说员。 讲到这个我还真想起来了，这次世界杯啊、嗯、碰到的南美的同行还真的是广播足球解说员、 哦、 就大家可以想象的是，我们这边开着车，可能你听到的它不是就是我们电视台的解说，是广播专门的解说， 是， 这也让我很震惊。然后呢，我当时在机场的碰到谁呢，是马丁泰勒、 嗯、 所以可能大家就是这个，我们打个比方，相当于英国的宋如勇老师， 嗯， 这是 解说这个英超联赛，包括我们可能玩游戏玩那个 FIFA 可能都知道这么一个功勋解说员，他最早就是广播解说员出身、哦、所以这是我没想到2018世界杯居然还有广播的专职解说员。 对，所以在西方其实广播解说员就是在传统上讲啊，一般都是、可以进名人堂的那种解说员、 嗯、 都是很老资历的、这个、 绝对功勋了。 是， 然后也正是因为就是这个体育在这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拿着收音机听体育啊、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收音机就开始大面积的这个普及，最后广播电台才成为这个社会被接受的事物，才有了播音员。 哦、还有这么一段。 是，所以说也是解说的起始哈、啊、是跟广播是紧密相连的啊，这是我们刚刚知道的知识哈、啊。其实曾侃应该在俄罗斯还不知道，其实我有时候晚上来这个台里面啊，来这个直播间的时候、嗯、我们的体育广播都能看到他们也在直播解说。就是他们也有一路信号、 哦、 然后就给大家用广播的形式为这个可能开车的朋友们或者说不太方便看视频的朋友们来带来这个深夜的比赛的实况。 哎，这是非常棒。 是，我们还是再问问徐丽老师哈，因为我知道徐丽老师是开了一门专门开了一门足球解说的课程，这个在大学当中其实挺少见的，是怎么想到要开这门课程的呢？ 因为首先其实就是随着现代生活，就是大家这个就是基本上这个基本的物质需求满足之后，然后大家的这种闲暇时光也越来越多，他总会找一些东西呢来消磨这种闲暇，就大家平时没事的时候，或者像现在大家行进在这个上班的途中，总是会想拿一些什么东西来消遣。 对， 那体育运动实际上是当前这个就是大家比较广为接受的一种休闲方式，这种休闲的方式不仅是参与体育运动，而且还是这个观看体育运动、 嗯， 那如果这个我们在这个进行这个赛事转播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人在旁边，就是像个导游一样，不断的这个告诉大家，哎，你看这个地方特好看，那个地方特好看，或者是对那些刚刚就是想观赏体育但是还不太懂的人，需要有一个人在旁边辅助他们来欣赏到体育比赛当中这些特别精彩的地方，所以就需要体育解说员。那随着大家对赛事的这种关注越来越多，对体育解说员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多。从咱们国家最开始1951年还是50年啊，就是新中国的第一次赛事转播开始，到现在，其实中国的体育解说员的规模是在不断扩大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体育解说它是一个即兴创作的东西，又是在一个大众传媒上进行这样一个创作，所以呢，它肯定还是需要一些规范和一些技术在里边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我们作为学界当然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他投以关注，并且得尽我们所能提供一些比较好的支持。 我特别可惜的是我在校期间没能够听到徐老师的这门课所以只能是自己到了这个工作了以后自己摸黑前行 啊，但是摸的还可以 好， 谢谢老师 啊。我们也是了解了一下体育解说的这门行当的起源啊，也了解了一下它的作用和重要性啊。但是我们今天不能忽略啊，我们今天有一位正牌的这个世界杯解说员来到直播间，我们也是很熟悉他的声音，但是我们可能有的还不太知道说，哎，那对不上号到底是哪一个呢？我们现在就来放一段哈，让大家来回味一下到底是哪一位解说员。 替补队员站在场边，而主罚队员站在中间。 第一个是伊涅斯塔， 从小白到老白，西班牙队先来主罚，助跑射门，这球力度不大，是选择了一个角度非常稳妥。俄罗斯队这边第一位主罚的是斯莫洛夫，斯莫洛夫在俱乐部当中也是点球的主罚手。大门，这球得分了，判掉队的方向，但是球速相当的快，这球就擦着过去，已经是触到球了，但还是因为力量相当的大，包括今天现在已经是下雨了，所以是有些湿滑，所以皮球还是穿进了网里。 对，就是势大力沉，对方射门。 对不起，德赫亚的重心是提前变了。门将呢，一方面是现在在这个扑救点球的需要去了解对方的数据，另外方面也有自己一个扑救的节奏，包括这个判断。有些门将呢是不管怎么打我都赌一边。 还有这个科克，这球被阿基菲耶夫给扑了出来，被阿基菲耶夫给扑了出来，镜头给到了俄罗斯队现在的国门阿基菲耶夫，也立刻转向俄罗斯队过去的国门切尔切索夫，这球角度没打出来， 守门员给猜到了， 对， 守门员猜到了， 科克呢是想选择一个稳妥的打法，这边是格洛文，在这届世界杯上的一鸣惊人的格洛文助跑大门，真别觉得可能这个大扇球门就在你的身前，就这么点距离，但是因为加上心理的压力，你会觉得门将很大，球门很小，距离很远。阿斯帕斯站在古巴殿前助跑射门，这一球，这一球他没有法进，在点球赛上。 好的，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解说啊，就是我们现场呢回放了曾侃在当时啊俄罗斯和西班牙点球大战时的这个激情解说哈。 哦，我在回想当时的这个情景。 哈，是的，应该是画面感还是很强的。我相信大家听着这个曾侃的解说，就已经脑补出这个画面了哈。刚才我们在听解说的时候，相信很多朋友就对上号了啊！现在在网上讨论的也很多啊，就是说这个网友一直在和我们互动，说这个曾侃我是有印象的，他的声线很受人欢迎，很有力量啊，功课也做得很足，但是呢很爱激动，就是对他的嘶吼、这个怒吼啊，印象特别深刻。其实我一直也是很想了解哈，因为我在听的时候在想说这样的风格，每个解说员都有各自的风格嘛，那这样的怒吼式的风格，或者说在某个场景这样的怒吼是有提前的准备安排设计的，还是真的就是真情流露，没有任何的这个修饰的？ 我觉得啊，就从我个人的这个觉得呢，解说工作更多是你一个性格的外化。 嗯， 就是我平时子昂咱们一块踢球，你也知道，我在平时踢球的时候，我也属于那个大嗓门，所以在这个比赛解说的过程当中，也是因为我就是一个非常开朗和外放的人，我不可能你让我能够憋得下来。 对， 所以这是第一点。但是第二点呢，必须得说的是，因为第一次去解说这个大赛，所以呢，有时候会出现什么呢？话说的太满。哎，但是解说这个东西有时候并不像油画，你要全部把它色彩填满，它反而像国画，你得适度留白。这是我觉得听众朋友提的特别对的，我自己之后还得注意。不过你像现场，比方说点球大战的时候，对吧，当一个人在往这个点球点去走的时候，那你肯定得把他信息，就是这个人平时点球主罚的怎么样，或者说这支球队的这个故事，他的状态等等，你去渲染这个场景，这是有必要的。所以不同的这个地方有不同的这个表达。 没错， 其实这个体育解说呢，讲求的是声音的协调。什么叫声音的协调呢？就比如我们刚才听曾侃刚才的这段解说里边呢，就是现场的声音其实并不仅仅是曾侃的声音，还有现场球迷的声音。 对， 所以我们在这个进行体育解说的时候呢，比较讲究这种解说员的声音和同期声的匹配，比如说音高的匹配 啊， 那当这个现场球迷突然出现这种高的特别高的声音的时候，解说员不可能是好球球进，对吧？那在这过程当中，解说员就不管是发自内心，还是在这过程当中他可能情感没到，他就凭着技术，他也得让自己的声音呢和现场的那个球迷的声音一样，好球，他也得跟这个声音匹配上。 对对对对， 这个从技术的角度上讲呢，他确实也有这方面的要求。 而且就是现场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给大家来准确的描述一下。比方说刚才放的这段的这个音频，因为当时是在卢日尼基体育场， 莫斯科的 那个，就是这次世界杯最大的那个体育场当中举办的这个俄罗斯国家队跟西班牙的这个比赛， 东道主的比赛。 对，你想现场那天是80,711人，全部坐满了。然后呢，声音是有多大？就是我现在跟徐丽老师，我们之间隔了半米，差不多也是我那会儿跟我们的嘉宾杨晨指导的一个距离。如果不戴耳机不接通，我们就是这么干说的话，彼此是听不见的。你隔了半米得喊。 对，现场的球迷就是山呼海啸的声音， 真的是山呼海啸。 对， 特别的夸张，而且呢，就是，真的是一瞬间，你就感觉到，就是这八万人，当时点球大战，没有一个人是坐着看的，都是站着，那个声音太大了。 对， 是。 所以体育解说员其实是播音员、主持人里边一个比较辛苦的工作，因为像这个其他的播音员、主持人可能会在一个隔音设施良好的演播室里边进行这个工作，但体育解说员、 体育解说员往往就得在现场克服旁边受众的这些呐喊声来工作，他的对声带的这种消耗其实还是挺强的。 是 没错， 还是很辛苦的哈。我们也有网友对曾侃的很多这个语句哈印象很深，比如说他说曾侃说有几次说的时候是说到了俄罗斯气温很低，然后说为你我受冷风吹、啊、也算是金句了，有了自己的金句、印象就一下子深刻了、感觉挺逗的哈。 我这次呢，首先因为我岁数不大，我是88年出生的， 对， 然后呢从业时间呢也不长，经验资历包括各方面成熟度没法和这些前辈大哥们去比较，所以我当时想的是呢，你有年轻解说员自己的东西，然后呢因为考虑到再有点世界杯，其实看球很多的这个朋友平时不一定关注各大联赛，不是特别追着看的、所以我肯定得加入另外一些就是让大家能够对这个比赛有兴趣的东西。但为什么当时讲这句话，首先这句话我记得是在这个第一场比赛叶卡捷琳堡乌拉圭和埃及的之间的较量，当时确实特别冷，4度，我和杨晨在评论席上冻得哆哆嗦嗦。再一个去叶卡捷琳堡的飞机上，我正好听了两首歌，第一首是漂洋过海来看你，第二首就是山丘。 所以说正好是应景了， 对，正好我就想到了这个，而且的确乌拉圭的球迷真是漂洋过海来看你。 是其实这也是一种不能说全新的哈，但是也是有自己特点的解说风格。徐丽老师觉得解说员的各个风格应该是更加的突出一些呢，还是更加的这个符合大众的审美，或者说想要变成大家就是觉得最正常的最普通的样子呢？ 我觉得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体育解说创作的这种声音的作品、其实就像我们现在的服装一样，那你说服装要是都是千篇一律，可能大家也都不喜欢， 对， 大家还是喜欢就是杰克琼斯有杰克琼斯的样子，对吧？然后这马克华菲 给钱了呗？ 不，然后可能高档的时装有高档时装的那个样子，但是这种个性呢，仍然是得在大家可以接受的范围里， 对， 你不能说是奇装异服。或者是这个 在产生不适、 对对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它还是一个共性和个性的一个融合的问题。 是那我们互评一下哈。曾侃觉得这个目前你听到的解说里面谁是你最好的榜样，你最喜欢谁的风格？ 我觉得贺炜，贺炜是我个人感觉说现在我自己非常欣赏的。一方面战术解读呢他很到位。第二点呢，我觉得这就是他有一点非常值得我学习，说短句，因为现在足球比赛节奏越来越快了，没有等你把长句子说完这种空间，但是短句当中你能表达得很精确，这也很重要。然后呢詹俊老师呢，他是把资料做了特别足，所以呢我觉得这两位都是我这学习的榜样。 好啊，我们已经知道了哈，解说员到底是一种什么的职业存在，我们稍后继续聊。来为您预告一下我们明天城市文化范儿为您安排的精彩内容。 在中国美术史里，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救亡图存、反抗侵略，很多人就开始创作原创版画，完成了中国版画从复制到创作的历史转型。这就是中国美术史上著名的新兴木刻运动。中国近现代版画中有哪些不可磨灭的精品？为什么说鲁迅先生是中国版画艺术的奠基人之一？中国近现代的版画作品和特定的历史时期都有着什么关系？央美艺术馆馆藏精品大戏都收录了哪些中国近现代的版画作品？他们的创作背后和当时的特定人物事件存在着哪些关系？背后都有哪些故事呢？城市文化范儿邀请央美艺术馆馆藏精品大戏版画卷的主编李尧臣为您探究时代印痕的背后故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30。您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关注我们的节目。足球解说背后的门道。在今年俄罗斯世界杯上，在与哥伦比亚的点球大战中，英格兰队以4-3胜出，总比分5-4淘汰对手晋级8强。但是这是英格兰队历史上第一次在世界杯点球大战中获胜，甚至有球迷把这个称为英格兰魔咒。此前3次的12码决战他们全部落败，这也是英格兰时隔12年后再度杀入世界杯8强。上一次他们闯入8强还是在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世界杯从1978年开始更改赛制，加入了点球大战，在两队加时赛比分依旧打平的情况下，通过点球来决胜负。 和英格兰不同的是，在曾经的世界杯比赛中，德国是唯一一支在点球大战中从来没有败北过的球队。 好了，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刚才简单聊了一些足球解说员在比赛中的这个身份啊，以及他的这个目前的所遇到的故事，以及他所要做的功课。那其实还有很多问题大家都想问问曾侃啊。首先第一个，其实大家最想问的问题就是，其实在本届世界杯上，我们也听到了一些解说员可能有着一些口误或者说失误，大家想问，遇到这种情况解说员该怎么办，或者说都是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以及大家肯定都想知道，曾侃在历届的解说过程当中，历来的解说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紧急的险情 啊？ 有没有怎么化解的这个经验 啊？有，我这次这个先检讨一下啊，塞尔维亚和巴西的比赛当中呢，我有两次把塞尔维亚的，就是塞维利亚是西甲联赛一支俱乐部的这个名字，并不是国家队的名字，所以我当时还改过来了。那次我觉得首先那个世界杯期间，有时候一些这个错误自己没有反应过来，为什么？因为我们工作状态是什么呢？比方说我今儿说完一场比赛，说完比赛是当地时间的这个晚上，马上就是去机场，然后呢转场一个通宵，第二天的凌晨或者上午到下一个比赛地，然后紧接着又说比赛，所以当你很累的时候脑子是发木的。 对， 然后呢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首先你是必须得要去避免掉什么呢？就是一些硬伤。你比方说大家都知道呢，或者说是资料，或者说是球员的名字，就这些东西是一定要避免去错误，这很关键，因为信息上不要有错误。 对， 然后呢这些是你自己通过你详实的准备你可以去避免，但紧急情况很多。比方说我之前在解说中超联赛的过程当中，有我看现场，哎，球进了，但是那个球是越位球。但是我这就在我说话的这个同时，我旁边那个显示屏忽然之间就黑了，我完全看不到任何的细节。这个我当时心里阴影面积是非常大的。 这说还是不说呢？ 对啊，然后呢，但是裁判就是在那边看那个视频助理裁判的，所以那就只能转过去给大家先解释为什么现在要放视频助理裁判，然后呢就给大家解释这么一个规则，然后再描述之前的发生了什么，然后再看裁判的这个结果。现实就是我们工作当中真的直播你有各种不可控的因素，你包括说这次我们很多的比赛因为行程的原因，比赛是可能当地时间咱们打个比方下午5点钟开始，我们可能4点半才赶到体育场，就一路是狂奔进去，然后到了那边以后是浑身大汗，然后马上把这个西装外套给披上，跟他连线，大家好，其实前面还得喘气儿呢。 是， 对，所以这些就是你永远不知道直播当中会发生什么。遇到过最扯淡的一件事儿，是2016到2017赛季，当时是这个事儿是让我们就会去觉得崩溃的哪儿呢？德甲联赛勒沃库森和多特蒙德的比赛，出现了德甲联赛历史上第一次裁判罢赛。 哦，对，我看过那个新闻，就是裁判受不了了，好像是有球员跟他对着干。 裁判让主教练你出去，主教练说我不出去，说裁判说你不出去我出去，就发生这么一件事儿。当时20分钟的时间，你必须得顶下来。 是因为后面的节目还是在那个定时 对 进行播出， 没错 啊，不可能提前播出来， 没错。 这个是裁判给设了个套儿。是太难了。其实在直播当中包括在这个解说当中，应该很多时候都是有紧急情况出现啊，这时候就需要解说员拥有良好的应变反应能力，优秀的素质了哈。在这一届世界杯前前后后吧，其实足球解说或者说体育解说就已经成为了一个热潮哈，有很多的比赛，比如说一起说奥运，比如说其他的这个平台举办的足球解说大会啊，等等等等吧。其实很多真人秀，很多这个竞赛啊，主持人大赛都在关注这个足球解说员的这个方面。那一名好的足球解说员到底应该什么样，也引起了大家的很多的评判啊。徐丽老师觉得呢，从更专业更学术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其实可以总结成8个字。这个坚守，创新，这个立意，洞察。这8个字怎么解释呢？坚守呢，就是我觉得当代的体育解说员其实还真的应该坚持，就是老一代体育解说员，比如说张芝老师或宋世雄老师他那一代，对这个语言基本功，还有就是这个体育解说员的这种社会价值取向的这种影响，在这方面的一些坚守。 啊，然后这个创新呢，我觉得就是主要是指内容上，就是我们在进行体育解说的时候呢，一定要给观众提供就是观众看比赛看不到的信息。 嗯， 不能说观众看到画面了，我也说这个画面，那实际上我们提供的信息是无效的。我们必须得提供一些就是观众在看比赛的时候没有有声语言在旁边辅助的时候他不知道的东西。 是，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解说员不能看见什么说什么，应该是看见什么，有一个思维处理的过程，生成新的观点、信息或者内容，再传递给受众。这叫创新。立意呢，就是刚才咱们谈的，就是体育解说员得有自己的一些个性化的招牌，对吧？这个无论是这个曾侃式咆哮，对吧？还是贺伟的诗句，对吧？但总而言之，我们得有一些属于个人的招牌。最后一个洞察呢，其实是指就是真的高水平的体育解说员啊，不能把体育比赛看仅仅看成是体育比赛，他应该看到体育对人的影响。 嗯， 一个比如说这个一场体育比赛，虽然双方足球比赛双方最后有输赢，但是这场输赢对一个就是守在电视机前凌晨两点看电视的青年人，在他人的一生当中到底会留下什么痕迹？这场比赛对他以后为人处事，对他以后这个成长过程当中遇到类似的挫折或者类似的成就的时候，对他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高水平的体育解说员还是得站在这个体育比赛之上去看待体育对人类的影响， 是站在这个普世价值的角度，站在这个正能量的角度， 还真是。 其实我觉得，真的，足球这项运动或者说竞技体育本身就是蕴含着很多的普世价值和正能量的哈。如果说一个好的解说员把比赛好的去解析的话，应该是能给人很多积极的影响。这也是说的是很好哈，还有很多的问题哈，想要问两位，比如说网友火烈鸟说，我是个女孩，也喜欢足球，也想要成为一名解说员，想问成为一名解说员难吗？普通的球迷能直接去做解说员吗？曾侃觉得呢？ 我在这方面资历还浅，我就简单说一下我是怎么走到这个岗位上的。首先呢，我自己因为小时候也是爱踢球。包括也是也一直在踢，所以呢，我一直想就有这么一个梦想，所以我自己最开始是我跟小伙伴们在玩这个足球游戏的时候，我说，哎呀，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我们正在哪儿哪儿为您现场带来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当时是这么开始的。 嗯， 然后后来呢，自己就是去看大量的这种足球比赛，还有这个。各方面的球员、球队的资料、材料等等，然后慢慢的，然后呢，因为我本科学的是经济系，所以呢，我正是因为有这个梦想，后来我就转到这个，就报考中国传媒大学的播音系。当然，这此处并不是招商广告啊，大家请注意。然后呢，所以我觉得对于大家的建议就是，如果有机会去进行专业的学习，当然更好，但是别忘了拥抱足球本身，去进行教练员、包括裁判员，甚至作为专业运动员一些这方面的学习，很关键，自己去看跟真踢，包括最后说，这完全都不一样。 是的， 总之一点，有梦去坚持，真有可能实现。 其实很多人也一直想了解哈，就是说这些央视的解说员们，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么成功的哈？他们是如何走向这个成功的位置的？刚才徐丽老师也说了优秀解说员的八个特质。 嗯， 其实我觉得和这几个特质，曾侃身上都有。 哪有？ 对你的了解上来看， 哎呀，好开心。 所以说，能不能刚才你也提到过哈，自己有这个转专业啊，有很多的选择，能不能再给大家讲讲当时，比如说就从坚守来说，就从这个洞察或者说创新立意这几个点来说，你觉得自己有没有什么相关的经历吗？ 首先，我觉得坚守的话，你是对自己梦想的一个坚守。 嗯， 因为我自己从2010年开始，我当时考研考了三次，这徐丽老师都知道。我在12年我才考上，所以我今年我第一次踏上世界杯的这个解说席，我当时解说完了比赛，我摘下耳机一刹那，我第一反应是，如果这3年当中我哪怕有一秒钟放弃了，我会怎么样？所以我记得我那会儿第二次考研失败，我对我自己说了一句话是，我是到底用3年的时间去追寻一个梦想，还是到我30岁的时候去追悔一个梦想？今年我30了，我非常的庆幸的是我实现这个梦想，这是对于自己梦想的坚守。再一点是对于专业学习，你永远一定得去多去学，很重要。洞察这方面，我觉得呢，洞察另外还有个浅层的意思就是表达。我就觉得对于解说来讲，这次第一是描述，徐老师刚才讲到了，哎，我这个场面怎么样？第二就是翻译，怎么能够把这足球技战术大家说的有意思？哎，这就很重要。 是，毕竟足球其实 职业足球也是一个很专业的东西， 太专业了， 有太多的学问在里面。 没错、 那我们这个普通的球迷，其实就像刚才这个问题说的，就是普通的球迷，当然了，可以给朋友来说说，这是自己介绍一下喜欢的球队啊，喜欢的球员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其实大家都能做到。但是真正的足球解说，职业的足球解说可能会涉及到很多很多专业的技战术，它要有很多很多的转码功能， 对， 来给大家解释出去哈。现在的人们还是越来越关注足球，关注竞技体育了哈。我们也是再往大了说一说，我知道徐丽老师除了足球解说以外，还有很多的这个竞技体育的解说的方向在研究啊。徐丽老师觉得在以后足球解说会有一个，或者说整个的体育竞技解说会有一个怎样的发展方向，有什么期待吗？ 实际上我们从这个人类整个体育运动的发展的这个历程来看，其实可以摸到一些类似规律性的东西。比如说在石器时代，人们经常玩的呢就是这个石头球，对吧？到了农业的社会呢，基本上这个玩的呢就是类似于像风筝啊，竹签编的风筝啊，然后这个纱这个布缝的这种纱包啊，就基本上和这个农作物或者是比较有关系的东西。到了近代工业社会呢，就出现了赛车、自行车，对吧？就这些和那个现代的这个 科技 结合起来的。 是。 现在我们是在互联网时代，子昂，你说互联网时代带有这种特点的竞技活动是什么呢？ 我想可能是电子竞技， 打游戏 啊， 对，电子竞技 是。 所以呢，在未来呢，就是不仅仅是现在我们说的这个网游和手游，而且以后可能还有 VR 技术融合进来之后，也许可能人们真的戴上一个，在互联网时代里面戴上一个这个 VR 的这个眼镜之后，真的就进入到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 头号玩家， 对，去参加比赛， 没错。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未来的这个赛事转播呀、和这个就是运动项目的转型呢，一定会和互联网结合得很紧密，那么体育解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要为此提前做好准备，就是即使以后可能这个在互联网时代里面，可能转播画面，我们转播的赛事项目，我们的那个转播的那个视角，受众的审美，可能都会在互联网时代发生新的变化，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得提前为我们的有声语言做一些准备。然后我们得考察一下，在未来我们如何用我们的体育解说，除了满足传统体育这些受众的需求之外，如何还能满足这些新项目的这些受众的需求。 是因为毕竟一个项目只要存在了，就肯定是有它的这个价值啊，有它的这个吸引人的地方哈。相信解说员们也要为此做好准备啊。徐丽是从这个比较大的方面啊来说了这个解说的未来哈。那曾侃从自己的这个角度来说呢，未来的解说之路对自己有什么要求吗？有什么目标和希望吗？ 啊，首先足球继续坚守啊，这是一辈子的这个追求，因为足球是我最好的伙伴。另外一方面呢，确实2022年你想那会儿的我们下一届亚运会的时候，电竞是作为这个正式比赛项目了，它有 亚运会， 对，亚运会它不光是一个表演项目了，所以这我们也得去，因为我毕竟自己平时现在时间少，但是以前也打游戏，这是一方面。但我觉得还有个观点是，就是你在表达上面，互联网时代如何表达，如果我们还是沿用老前辈的那一些完完全全的照搬照抄的话，那是在语言上面创新的。所以我这次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资料上面能够专业上面做详实做扎实以后，在表达上面能够有新的东西出来，所以有些歌词我会用，所以那个等等的一些东西会出现，因为我们的观众他会分很多的这些年龄层次，反正还是总归一点吧，好好加油吧。 好好加油。 是，我们的观众还是提了很多的问题啊，不能一一的都问出来。再问一个大家可能都会这个好奇的问题啊，比如说每个解说员应该都是从球迷开始的，那相信大家都会有自己的支持的队伍啊，热爱的队伍。那么从这个解说员的角度来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就问吧，曾侃，你最支持的球队是哪一支？ 我这次是。当然是德国队了，因为我是卡恩的球迷，平时我也解说德甲联赛，所以德国队这次出局我非常的遗憾，但是我觉得对于德国队来讲也是，这是他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对于过去自己这20年足球发展的一个改革，因为德国队在00年的欧洲杯的时候当时打得也不好，后来开始改革，这是一个过去的总结，也是个好事。 是，那观众的这个听众们的问题就来了哈，那解说到德国队，比如说 今年解说德国的时候，德国今年表现很差。如何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还是要把自己的情绪有机的融入进去？ 实事求是。那个我在解说德国队，当然这次我没有。但平时我解说如果碰到德国队的比赛的话，肯定自己的情绪就扔到一边去了。因为这时候你不一定面对是德国球迷，场上有什么说什么。德国队如果表现不好，我们一样也要分析出来他到底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但是我自己有三条的原则，第一是不教球员踢球，第二是不教教练去执教，第三不教裁判执法，得增加第四条，那就是不把自己的情绪往里面去带。 确实这三条其实很干货哈。如果说有解说员年轻的解说员，我觉得应该是受益匪浅的哈。最后我们这个世界杯还要再进行哈，今天的这个夜里，其实明天的凌晨两点还要有一场半决赛哈，英格兰和克罗地亚也要进行，然后就是三四名决赛，还有总决赛，最后肯定是要决出一个冠军来。我们现在都喜欢预测嘛，我们不能免俗。最后的这个阶段我们也来简单的说一下，曾侃觉得这一届世界杯谁会最终捧杯，或者说有什么期待呢？对最后的三场比赛， 我觉得从结果上来讲，法国队会打的是最务实而且最适合赛会制的打法，他现在希望更大，因为赛会制拼的不一定是进攻上的激情，你要去撒开进攻上的手，首先得去挺起防守上的腰，法国队把他这个腰杆给硬起来了，他很有希望。 对，说得很形象啊。徐丽老师觉得呢？ 其实这个我也个人觉得，我从一开始就是觉得法国队今年也许会夺冠，也是法国队吧，然后希望法国队能给咱们所有北京喜欢足球的朋友们重新带来1998年的回忆。 两个人的意见出奇的一致啊，都是对法国队有更多的期待。 足球解说背后的门道，四年一度的足球盛宴带给很多球迷热情和活力，为了让比赛更加公平，负责修改足球规则的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这次对很多规则进行了调整，其中有一项让人忍俊不禁的新规则，禁止咬人，一旦咬人将会和其他严重伤人的情况一样被红牌直接罚出场。据说这个规则来源于2014年巴西世界杯中，乌拉圭球星苏亚雷斯在比赛过程中咬意大利后卫基耶利尼的前车之鉴，苏亚雷斯还因此获得了苏牙的外号，被各种恶搞。虽然苏亚雷斯后来受到了被禁赛九场和巨额罚款的惩罚，但恶劣程度依然让国际足联心有余悸，于是新的规则就这样诞生了。 我们的节目呢也马上就要来到尾声了啊。对于老球迷来说，看球是固定的享受，而听熟悉的解说员解说比赛就像享受老朋友固定的喝茶聊天一样啊。世界杯重要的赛事，解说员更像是一位在前方为我们探路的朋友，第一时间传递着最新信息。精彩的足球离不开好的解说员，他会为我们打开一个新的足球世界的大门。好了，世界杯正在进行，让我们继续和解说员们一起期待冠军的降临吧。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曾侃和徐丽两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来了如此精彩的讲解和点评，谢谢二位。 谢谢 谢谢。 节目的最后来为您预告一下我们明天城市文化范儿为您安排的精彩内容。 在中国美术史里，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救亡图存、反抗侵略，很多人就开始创作原创版画，完成了中国版画从复制到创作的历史转型。这就是中国美术史上著名的新兴木刻运动。中国近现代版画中有哪些不可磨灭的精品？为什么说鲁迅先生是中国版画艺术的奠基人之一？中国近现代的版画作品和特定的历史时期都有着什么关系？央美艺术馆馆藏精品大系都收录了哪些中国近现代的版画作品？他们的创作背后和当时的特定人物事件存在着哪些关系？背后都有哪些故事呢？城市文化范儿邀请央美艺术馆馆藏精品大系版画卷的主编李尧臣为您探究时代印痕的背后故事。昂首远眺世界杯，我是子昂。让我们继续关注世界杯的比赛进程。在这个夜里，半决赛会继续打响。在明天凌晨的两点钟，莫斯科卢日尼基球场，克罗地亚和英格兰两支球队将会展开角逐，向决赛发起冲击。 说实话，相比于昨天的两支夺冠热门，今天这两支球队在世界杯开赛前可不算是夺冠的大热。之前我们也为您介绍过英格兰，他们是贵为现代足球的发明者，无论是自己还是外界来看，都是大力神杯的佼佼者。但除了1966年本土夺冠以外，还真就没再拿过世界杯冠军，而近几届世界杯更是没进过四强。所以人们总戏称三狮军团为三喵军团，就是因为他总是阵容上看上去是星光熠熠，但战绩却总拿不出手。在本届世界杯，英格兰走的倒还算顺利，不过在16进8的比赛中，他们遭遇了哥伦比亚，最终是来到了点球大战的环节。当时所有的英格兰球迷怕是都有点慌了。要知道，英格兰在世界杯上是一共踢过三次点球大战，全都输了，没底气呀。但是这一次，皮克福德发挥神勇，扑出了关键的第五球，帮助英格兰晋级。当然了，其他射手的稳定发挥也是非常重要的。据说，英格兰本次大赛前专门请了点球专家、大数据分析师和心理专家，各路人马全上了，为了点球大战而进行了专项训练。这么来看，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在四分之一决赛中，英格兰是2-0完胜的瑞典，发挥稳健，拿到了四强的席位。这一届的英格兰被人称作是星光最暗淡的一届，世界巨星少了，但是也似乎变得更加稳扎稳打了。不过目前来看，锋线上的几名球员偶尔会浪费明显的得分机会，这是一个小小的隐患。在这样白热化的比赛中，也希望球员们能够明白不容有失。另一边的克罗地亚小组赛是顺风顺水的拿到9分出线，但在淘汰赛中是有点艰难了。第一轮面对丹麦，他们的队长莫德里奇在常规时间最后一分钟是拿到了点球的机会，但却没能射进，比赛被拖入了点球大战。还好在点球大战中，莫德里奇再次出现，还扛住了压力，将关键球打进，克罗地亚最终是4-3取胜。而在8-4的比赛中，他们遇到了东道主俄罗斯，又进入了惊心动魄的点球大战。要知道，俄罗斯在上一轮也是通过点球大战淘汰了西班牙才晋级的，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两支通过点球大战晋级的球队相遇之后再一次踢点球大战。最终克罗地亚发挥更加稳健，5-6战胜了俄罗斯，进入到了半决赛当中。相比于其他几支拥有巨星的球队，克罗地亚算是最亲民的一支了。莫德里奇、拉基蒂奇都是中场球员，曼朱基奇也并非是绝对的超级巨星，但是克罗地亚身上我们也能看到真正的团队协作。什么叫集体的力量大于个人？面对拥有着射术榜头名哈里凯恩的英格兰，相信这是一场绝对精彩的大战。好了，今天的昂首远眺世界杯就到这里，我是子昂，我们明天再见。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30。好了，稍后在16:30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 还好你始终没老跑，还陪着我一起熬，眼泪你装作没看到，拼命刷就能摘到口袋里，星星在闪耀，被闹只不收满了骄傲，不离弃梦想高，请你让我知道，我可以很重要，我的光世界看得到。 青春大清早，快加入梦想号，银河正在找找，伸手就能摘到口袋里，星星在闪耀未来，祝福充满了骄傲，努力去梦想号，是你让我知道，我可以很重要，我的光世界看得到，突然停止胡闹，玩笑都变得重要，人生不是才刚刚挂号，怎么就要断考，怎么就要思考，胸前的 V 是我的符号，牛仔裤当作战袍，梦想好不用燃料，用勇气变得气泡，快准备好放手 Play now 我们青春大清早，快加入梦想号，银河正在找找，伸手就能摘到口袋里，闪耀未来，祝福充满了骄傲，努力去梦想好，是你让我知道，我可以很重要，我的光世界看得到。 现实的中间，谁不会向往飞翔在广阔的蓝天，心终于讨好我的那种滋味，不招摇也不沉默，自然而然的主张，如果你真的喜欢，请你不要伪装你自己，谁不曾游离在梦和现实的中间，谁不会向往飞翔在广阔的蓝天，闪亮的篇章出现在一个场之前，有一个声音是差不归秒钟，我的口味之终于讨好我的那种滋味，不招摇也不沉默，自然而然的主张，如果你真的喜欢，请你不要伪装你自己，谁不曾游离在梦和现实的中间，谁不会向往飞翔在广阔的蓝天，闪亮的篇章出现在你的掌心， 季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